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你今日咧又有冇继续戴住口罩咧？听众陈生， 我自己系老师啦，学生都一样。喂，全班都戴口罩，我唔戴口罩，咁我点样融入嗰个社群咧？咁样， 教育心理学家彭志华， 边批人最容易有困难呢？平时都冇朋友嗰批，系用体谅先，由社工班主任提供辅导。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95年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3月9日，葵涌医院有石屎剥落，医管局一个月内就各项设施作检测。 政府建议修例，容许合资格非本地培训护士在港执业。 王焕宁向港澳政协提几点希望，包括说好一国两制故事。 古特雷斯与泽连斯基会晤，强调延长黑海粮食协议极重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想讲下近日一啲公立医院咧发生一啲堕物嘅事故啊，继早前咧喺联合医院咧就有发生手术灯塌下嘅事故啦，跟住喺屯门医院嘅内科及老人科嘅病房咧就有一段嘅扶抱吊机路轨一个嘅电机箱外壳剥落咁啊，冇人受伤嘅咁。早前咧有亦都有媒体咧就系揭发到喺上年11月嘅青山医院病房咧有石屎剥落，冇病人被击中嘅咁。寻日就再有一啲嘅社交媒体嗰度咧就话见到屯門醫院的天花板的石屎剝落的情況。昨天醫管局都有開記者會的，提到就說事發就是在昨天的凌晨3點多，有職員就 在這個葵涌醫院的 L 座一樓聽到巨響，就說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病房的診症室就跌了一個假天花和石屎等等下來，包括就是一塊大30厘米×30厘米的一个石屎，亦都损毁一部分的家私和电脑器材，就说即时要封闭相关和附近的诊症室。已经这个探测器证实安全，就重开给病人去用。事件中就没有病人或者职员是受伤，医管局就就着事件向公众致歉的。亦都有一些后续的事会做的，包括就是指示核下各医院在一个月之内完成设施及结构的初步检查，并且宣布成立委员会，在3个月内提交改善建议。除了葵涌医院这个事件，另外昨天有传媒都报道到在屯门医院也都被揭在上年年中有一些石屎剥落的情况，就涉及到一个男洗手间在放射治疗大楼地下的一个男洗手间。接二连三有这些事件发生或者是揭发，你自己怎么看？1872311，现在又请一位嘉宾和我们谈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志源。早晨。 早晨，罗文。早晨，各位观众。 早晨，林志源。昨日就这个葵涌医院是医管局也都有公布到的，涉及到石屎剥落这个事故，怎么看这件事呢？又怎么看类似的事件好像接连有发生，反映什么问题呢？ 接二连三都有物质跌落来啦，咁呢個當然係極之不理想，亦都對我哋嘅市民啊同埋工作人員咧係構成一定嘅威脅。如果你話係尋日凌晨跌落嚟三十厘米，即係一尺乘一尺咁大嘅石屎，喺個診症室，你話如果日間嘅時候，即係大家睇緊病人嘅時候咧，就真係不可想象嗰個危險嚟講。咁我哋必須要睇翻到底呢間醫院，同埋其實醫管局有43間醫院，有部分就比較上老舊，佢一直以嚟咧嗰個大廈嘅維修保養係點樣做法？但我哋知道咧，有時係有個假天花咧，你睇唔到上面。咁我好想知道嘅咧，我相信市民都好想知，即係到底佢維修保養嘅時候 有冇真係有法子可以檢視到，即係不論係用眼去睇或者用器咧，知道假天花上面嘅情況係點樣？即係上面除咗話石屎之外，你仲有好多管道嘅水管啊、氣管啊、電線啊等等。一旦發生任何事故都可以冇麻煩。咁當然我哋亦都知道，你醫院而家公立醫院就相當之爆滿啦。咁如果你係需要喺假天花上面去做檢測，會唔會係需要到將部分病人係喺檢查嘅時候係移去第二個地方，嚟到去保證你檢查時候係個環境安全咧？呢、這個我哋都想知。咁如果係嘅時候，你話得唔得咧？其實係得嘅，老實講，因為有時病房喺好爆，但係都唔係一日滿曬嘅。咁而事實上，現在醫院病房有時都需要做一個大嘅清理咧，都會係將病人係斷集咁移去隔離個病房啊，然之後做清理。即係我諗呢啲安排得到。咁我哋好想知道，即係實際上佢即係本身醫管局方面佢有冇一個既定嘅程序？如果有嘅時候，程序出現咗乜嘢嘅毛病？如果係有個程序嘅時候，呢、這個屋宇署嗰邊或者係基建工程任何一個好好嘅協調咧，我諗好多問題都係等住回答。 即係你覺得係咪醫院嘅運作可能要24小時咧，長期都要運作啦，所以做呢啲維修保養可能都會有一啲嘅困難喺度咧。因為睇翻其實就話2021年院方就最後一次做過樓宇安全檢查嘅，都係由富士大係負責嘅呢一間嘅公司。有冇話睇到即係點解咁短時間內係做過一個安全檢查都出呢個問題咧？你自己嘅睇法點啊？呢個 有一樣嘢就係、我諗好多讀者都好多聽眾都會了解啦，就好多個網都係用同一間。衞生保養商咁即係老實講啦，政府呢啲標書或者醫管局呢啲標書，通常嚟講，你係達到佢嘅要求啊，最低要求就價低者得，往往都係咁嘅諗法啦。呢啲唔係你問題，咁你得咗張標書之後，你點樣做就冇乜人知，到底佢監管係點樣咧？咁如果你做得唔好嘅時候，你冇競爭，即係人，如果你有兩三間嚟做嘅，明顯有兩間做得好啲，下次間差嘅就唔使做啦。但你得一間做嘅時候做曬，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即係獨攬天下嘅工作咧，其實就令到冇咗競爭力，冇競爭就冇進步啦。咁仲有一樣就係我唔好知佢點樣可以話全面檢視曬成間醫院，一間醫院好大嘅，你入邊係有數百間房間。咁除咗天花之外，仲有牆身、地板、窗門等等，你要幾多時間你先可以比較上仔細咁睇曬？我真係唔知道，即係唔係咁樣。反而我會諗嘅就係、你日日摸住人睇住，又喺個工作嘅同時，即係邊個位置個地板有少少凹凸，小心唔好傾親邊張床有啲可能個教有問題啊，宣講會有問題，邊個最清楚就係員工。同埋可能係瞓喺樹嗰個病人，即係呢個係情報嘅收集，你可以叫做即係同事一定係最清楚嗰度有咩問題嘅啦。咁如果我哋係有個文化係鼓勵到同事係即係話俾有關嘅同事話俾嘅電報啊聽聽，即係有問題啦，你快啲嚟睇啦。咁嗱，呢種文化而家係咪缺乏咧？如果你要營造呢種文化，你係咪多啲去鼓勵同事去做咧？咁你係有問題要出聲嘅時候，上面又好怕麻煩，又或者填好多文件，咁你真係叫人好做啫。咁即係呢兩種種種嘅改變咧，我相信係好細緻嘅文化上嘅變更。如果前線同事都好樂意係去將一啲見到嘅問題係發翻出嚟咧，亦都係會容易去察覺事情。喺出現之前就已經通報得到嘅。當然呢個牽涉到人手嘅問題嘅，你個人手你點做咧？ 嗱，而家嘅後續行動咧，包括就係話未來一個月內咧做三類設施按風險檢查啦，包括就係話首先要做啲懸掛兩米以上嘅醫療儀器啊，跟住就係啲剝落記錄啦、滲水啊等等嘅區域啦。第三就係一啲醫院外牆同埋構建咁。你頭先所講就係話啊，係咪可以做到咁大範圍？你係咪心目中覺得一個月內未必做到咁多嘅工作咧？ 你如果一個月之內你話睇曬43間醫院所有天花，我諗都係好難。你諗下，即係你要拆開佢睇，話點睇？我唔係工程界，我唔知道啊。係咪淨係睇跌過嘢落嚟嘅地方？其他地方又唔使睇咧。即係你係咪真係能夠説服到大家呢個係安全嘅咧？ 整體嚟講，你覺得醫管局喺而家即係本身就揾一間公司，頭先提到啦，呢間叫富士達嘅公司去做呢一啲嘅勘察啊、檢查啊等等。其實醫管局本身有冇一個嘅監察角色，或者仲可以點樣做好啲咧？除咗話交俾間公司做之外， 嗱，如果你係間屋係你自己嘅，呢間工程你都去即係揾人嚟做個工程，整咗個天花。跟住你唔滿意嘅時候，咁邊個監察你自己又監察啦？咁你會追究咧，揾佢嚟做咧，可以揾佢嚟補救啦。咁我諗一樣嘅啫，即係你係嗰個負責間大樓嘅機構，即係醫管局，佢當然係最後有嗰個責任係去確保人哋做完個工程佢係滿意啦。咁如果佢有唔滿意，佢出聲啦；如果有唔滿意，佢又唔知又唔睇又唔出聲，咁當然係佢有責任所在嘅。 現時嘅醫療情報機制之下咧，就係一啲醫療風險警示事件啦，同埋重要風險事件咧，就要強制情報嘅。但係一啲涉及到非醫療嘅事故，例如頭先講到呢啲樓宇結構安全嘅事咧，就唔係一個醫療事故情報機制之內嘅。涉及到頭先呢度呢啲咁嘅接連有一啲嘅物件跌落嚟嘅情況，你覺得喺嗰個情報同埋公佈上面，醫管局嘅角色或者做成點咧？呢方面有？ 嗱，你講得好，情報同公佈係兩樣嘢。情報你可能係衛生署情報翻一啲醫療事故，揼親人就係一個醫療事故。咁但你去當對市民公佈嘅時候咧，就唔係話一定係跟足向衛生署情報嗰個做法嘅。即係跌啲嘢落嚟係砸爛咗，譬如跌咗落病床上邊係有機會威脅到病人嘅生命安全。雖然冇真係傷到人嘅時候咧，咁我又睇唔到點解唔係需要俾公眾知道。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唔係乜嘢事無大小都要報嘅，冇理由包即係廁所個渠你都要報嘅，或者後樓梯跌咗三塊瓦片落嚟嗰啲叫做乜嘢嗰啲叫做紙皮石仔落嚟，你冇理由嗰啲都要報嘅，燈膽爆咗你冇理由要報嘅。咁我相信去到真係邊樣嘢係需要向市民公佈嘅時候咧，中間係牽涉一個判斷啦。咁而你冇可能樣樣嘢都細緻寫曬出嚟話，即係譬如跌嚿石屎落嚟幾多 cm 乘幾多 cm 就唔使報，過咗要報啊，冇人跟到嘅。咁呢個判斷你做得高層就要係作呢個判斷。咁如果判斷同市民需求有落差，你咪解釋咯。 但無論是情報定公佈咧，都似乎好似冇一個好清晰嘅説法嘅。譬如尋日醫管局所講啦，情報方面就話鼓勵員工透過一個早期事故通報系統咧，係匯報事故咁。通報方面咧就話即係總部啦，如果知道件事之後咧，會即係得悉之後咧，必定會盡快公佈咁。但係都話要了解同埋要跟進啦，喺知道事故之後咧，亦都要了解內容同埋成因先至可以公佈嘅咁。呢一啲又需唔需要再清楚啲，等啲公眾可以係及時知道有呢啲嘅問題咧？ 即係個問題就係，如果跌咗啲落嚟，醫管局講都未知咩事，我唔公佈住，但係全世界知道，咁你咪出事咯。即係公關上一個大問題啦。咁即係變咗佢肯定呢方面有好大改進空間啦。即係我唔係太同意，就係話要讓你調查曬先至公佈啦。咁你如果有一個好嚴重嘅事故，冧咗間樓嘅時候，人都提過，我唔公佈住，因為未知咩事得唔得咧？咁梗係唔得啦。你都會封鎖咗現場，然之後有人，或者有個專門嘅地方係等記者係。去訪問翻你調查緊啦，咁你進度去到邊度咧？你而家做緊啲乜嘢咧？有冇人受傷？你即係一個大啲嘅事故，你就逐步都要，即係就算未調查曬，你都會逐步係公佈出嚟噶啦。我諗即係呢一種嘅做法咧，就可以參考啦。即係佢係咪一定咁做，我唔知道。咁但係你話去到一個清晰嘅指引，永永遠遠嚟講，指引就應即係我諗，如果你去到指引要好清晰嘅時候，有時就未必跟得到嘅。即係正如我頭先所講，你話咁幾大塊石屎跌落先要報咧？你係咪下要度咧？然之後度下重啦，未夠唔使報，夠先要報咧？即係呢種就唔需要嘅。 Okay. 我諗個判斷係緊要啦。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源，同你傾到呢度。林志源咧就係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啦，我哋又請到位嘉賓，因為今次涉及到咧係啲墮物事故咧，有啲嘅石屎剝落嘅，究竟係去到頭先話涉及到好似喺葵涌醫院有成30厘米嘅石屎跌落嚟，可能係啲咩原因咧？咁電話旁邊又請你一位嘉賓啊，由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前主席謝志堅測量師，早晨。 早晨， 謝志堅，有冇了解到或者睇過嗰啲相咧？因為今次葵涌醫院嗰個石屎跌落嚟咧，就話砸到一啲嘅辦公室入邊嗰啲電腦啊、影印機啊、打印機啊等等嗰啲都有啲即係損毀嘅情況嘅咁。咩情況可能會導致一個咁嘅面積或者體積嘅石屎跌落嚟嘅咧？可能係咩原因咧？ 咁都有睇翻嗰個 啲相片啦，就係、是、咁、其實咧就係因為一啲樓宇結構啦，而家係一個混凝土鋼筋嘅結構啦，咁其實呢啲咁嘅建築結構咧，其實都好似人體一樣啦，其實佢係會老化嘅，咁啊隨住嗰、那個即係個樓齡增長咗之後咧，咁其實咧呢啲咁樣嘅鋼筋咧就有機會咧都會係生鏽啦，咁再加上咧可能會有一啲嘅一啲滲水嘅問題啦，咁呢啲咧其實都會令到咧個鋼筋生鏽咗之後咧，佢就會個體積會膨脹，咁當佢膨脹咗之後咧，就會將佢咧其實呢啲鋼筋咧就會有一啲嘅石屎嘅保護層咧就係、是、即係包住佢嘅，咁當佢個鋼筋咧就係、是、膨脹嘅時候咧。就會將呢啲咁樣嘅石屎嗰個覆蓋層咧，就係逼咗出嚟。咁開頭咧，佢就好似谷起咗咁樣啦。咁即係好似一個大咗肚啊，一個一鼓起咗嘅一個狀態咁樣。咁但係咧，當佢係你唔理佢啦，你又唔去維修佢，咁佢慢慢咧就係越嚟越嚴重。咁佢就會咧，即係可能就會好似琴日嗰啲相片啊，嗰啲情況啊，或者就將佢成個石屎嘅覆蓋層滴咗落嚟，跌成個跌咗落嚟咁樣咯。 但我就想知，譬如真係如果涉及滲水而導致啲石屎剝落嘅時候，會浸幾耐會去到石屎剝落咧，或者去到咁大嚿嘅石屎會跌落嚟咧，係咪都唔係一個短時間嚟咧？通常 嗱，咁其實呢啲首先滲水咧就係佢都係其中一個嘅。石屎剝落嘅成因啦，咁而一個長期嘅滲水咧，就亦都係會，當然係會加速佢嗰、那個嗰、那個頭先我講嗰啲鋼筋嗰個生鏽啊，或者係嗰個速度啊咁樣嘅，咁亦都係亦都係可能有其他嘅環境嘅因素咧，可能會導致嗰、那個石屎剝落嗰個情況加速咁樣嘅，咁譬如咧簡單啲講就係、是、譬如嗰個樓宇嗰、那個樓板嘅狀況啦。咁或者係嗰、那個滲水究竟佢個性質係點樣啊？嗰、那個性質嗰個範圍係點樣啊？或者佢滲啲係咩水啊？咁樣呢啲甚至乎係嗰、那個原本個建築設計會唔會有啲瑕疵啊？咁樣呢啲其實都會影響到嗰個速度嘅。咁所以咧要有攞曬呢啲咁嘅基本考慮因素先可以判斷到啦嚇。 何謂個滲水嗰個性質啊？即係咪鹹水同淡水又有唔同咧？同埋因為我見其實今次嗰個診症室就話對上一次咧就係2021年做過安全檢查嘅。到而家2023年啦，即係咪兩年之內會有？咁快嘅，即系當時係安全，而家就去到石屎剝落嘅情況，係一個咁大嘅轉變，係唔奇怪嘅咧。 咁其實都係唔能夠話就咁話咁樣兩年係咪真係會出現啦？咁都要睇翻頭先我講嗰啲因素先可以判斷到啦。嚇咁樣。 頭先嗰個話唔同嘅水都可能有影響，係咪都即係鹹水、淡水或者其他嘅情況，對於嗰、那個滲水導致嘅石屎剝落嘅程度嘅影響係有唔同嘅？ 係啊，咁鹹水入面佢因為都有一啲化學嘅啲鹹氣啦，咁樣，咁呢啲都會加速嗰、那個石屎鋼筋嗰個老化嘅，同埋個生鏽嘅速度啦，咁樣。咁另外就譬如你如果即係供水喉嘅，佢水量又好大，因為佢啲水管係有壓力㗎嘛，咁變咗一個長期嘅嗰、那個漏水咧，都係會引致嗰個加速嗰個石屎老化同埋個鋼筋生鏽速度啦。 講埋如果真係滲水呢個原因，其實有冇辦法係睇到嘅咧？即係肉眼睇唔睇到啦，或者定係咪要用啲動作去敲下佢啊？定係都係要用一啲嘅儀器去探測先至知道佢係咪有滲水而導致甚至係去到剝落嗰個情況咧？ 嗱，咁滲水咧就咁你滲睇下依家係好微量嘅滲水定係即係好大嘅滲水咧？如果係即係好大量嘅滲水，其實基本上都滴出嚟，你基本上都如果你有做一定期嘅檢查，你都比較容易啲去察覺啦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你係有一啲嘅假天花咁樣就可能遮住咗啦，咁亦都可能未必咁容易察覺。如果你唔打開個假天花咧，佢係個滲水嘅量咧就係比較微細嘅話咧，亦都係冇咁容易察覺，所以就要可能要定期咧都要打開啲假天花去睇一睇究竟有冇一啲嘅滲水問題啦咁樣。咁而呢啲滲水咧就除咗肉眼去睇之外咧，都會我哋通常就會用一啲附加啲儀器都可以去睇到嘅，譬如一啲濕度嘅計啊，濕度計或者係啲紅外線嘅探測啦，咁呢啲都可以咧，就係 睇到嗰個滲水嗰個問題有冇存在啦咁樣。咁亦都係除咗目測之外咧，我哋都要睇翻究竟佢嗰個入邊有冇啲附近有冇水管啊，或者係嗰個滲水嗰個性，即係頭先我講啲性質啦，或者係嗰個位置啊，咁呢啲各樣都要考慮，就可以睇翻嗰個滲水嘅源頭啦，最緊要。 但一般如果要做一啲事前或者安全檢查嘅探測，係咪都要打開曬所有假天花，定可能打開其中一嚿，跟住就睇曬成個房嘅即係上面有冇一啲嘅滲水嘅情況啦？同埋如果去到石屎剝落咁嚴重嘅情況，係咪一般嚟講都已經係漏曬水啊，滴咗水出嚟嘅，係會去到咁嘅係咪？ 就都答出嚟第一個問題先啦。首先假天花咁佢有啲就係即係都可以打得開嘅，即係佢基本上咧一件件咁樣都係每一件都可以打得開咁樣。有啲咧就係可能佢係緊天花，咁靠一啲嘅一固定嘅天花咧，就係靠一啲山口咧去打得開嗰啲位置去睇到嗰、那個天花，即係個真實嘅天花嗰個表面嘅情況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其實假天花呢樣嘢咧就唔係淨係醫院有嘅，咁啊，譬如商場啊，甚至乎你屋企嗰個洗手間都有嘅，咁啊，其實就定期要即係都要檢查一下啦。咁但係咧就係即係其實你打得開嗰啲天花去睇，盡量都睇得到嘅，其實基本上。咁但係咧醫院咧佢就都有啲特別，因為咧譬如佢比較嗰啲機電設施係比較多嘅，咁的而且確咧就係佢可能會比較遮蔽到嗰個真實天花嗰、那個那個結構天花嗰、那個範圍咧比較大，咁、 okay. 可能咧但係都唔係睇唔到，咁啊可能就要拆多啲啊。 謝志堅生律師，因為醫院嗰個特別情況，我哋可能稍後再傾一傾啊，點樣影響到嗰個勘測方面，轉頭再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医疗卫生界全国政协委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接受访问时话：，内地去年底面对新冠疫情高峰，医疗系统受到非常大挑战，但最终还能承受。早前取消隔离政策后，今年春节后疫情冇加剧，達到低流行穩定階段，民眾基本上生活回復正常，相信可維持一段長時間，但目前仍需要留意會否有新的變異病毒株。他說參考香港早前面對不同 Omicron 變異病毒分支流行，但沒有造成很大衝擊，加上現在疫苗、藥物和醫療資源已經到位，相信日後內地即使有新一波疫情，亦都唔會有太大嘅影響。全球總體上已經走出疫情。國泰航空集團表示，旗下嘅國泰同香港快運航空而家嘅客運運力已經恢復到疫情前大約一半水平，預計今年底將可以回到疫情前七成。集團期望到明年底，客貨運力將可完全恢復到疫情前正常水平。國泰又話，去年成功招聘大約2000人，今年目標增聘3000人，而員工流失率已經回復到正常水平。至於機票價格，集團表示，雖然而家票價仍然高於疫情前水平，但係隨住運力逐步恢復，價格亦會隨之下降。乌克兰军方继续死守东部城镇巴克穆特，不过俄罗斯雇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戈任表示，他的部队已经占领巴克穆特全部东部地区。他又要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派出有适当装备的士兵到巴克穆特，并同时撤离当地的长者和儿童。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就表示，经过几个月的激战，巴克穆特可能会在未来几日落入俄罗斯手中。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就说，建议欧盟花费10亿欧元为乌克兰联合采购弹药并补充库存。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之前就敦促欧盟支持一项以40亿欧元购买100万枚炮弹的计划，以帮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入侵并补充库存。世界衛生組織以行為不當解除西太平洋區域主任葛西健的任命。

王沪宁向港澳政协提几点希望，包括说好一国两制故事。 古特雷斯与泽连斯基会晤，强调延长黑海粮食协议极重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38，继续系千禧年代嘅时间，有萧乐文喺度啊。接连咧就有一啲嘅公立医院涉及到一啲医疗仪器咧，或者系楼宇结构咧系堕下一啲物品而导致嘅事故。咁寻日咧就有葵涌医院嘅天花板石屎剥落啦，医管局亦都有开记者会就公布到涉及到呢一个嘅葵涌医院嘅 L 座啦，有一啲假天花同埋石屎跌咗落嚟嘅，咁亦都系。跌咗落嚟之後咧，令到一啲嘅器材啦，同埋嘅傢俬咧係損毀。不過咧就話冇病人同埋職員受傷。頭先咧就同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前主席謝志堅測量師傾緊，即係有啲咩情況可能會導致咁咧？繼續同佢傾下啊！謝志堅，早晨， 係 頭先就講到話，可能喺醫院嘅情況咧，就係有啲假天花喺度，又即係要。查佢系咪究竟有一啲渗水嘅情况啊？勘察佢安全咧，可能都有一啲嘅困难喺度嘅。呢、這个继续讲埋先，可能嗰个困难喺边咧？医院有啲咩特别唔同嘅咧？系 医院咧就系、是、因为嗰啲机电设备咧，其实假天花上面好多机电设备嘅，啲喉管啊、风喉啊、啲水管啊，甚至啲电喉啊咁样，其实好多呢啲咁嘅设备嘅喺医院一啲咁样嘅设施入边。咁其实咧就可能咧就系有机会呢啲机电设备，就算打开咗假天花咧，都某程度都遮住嗰个。结构天花或者啲渗水嘅位置，你比较难去睇到。咁但系咧，虽然系困难，但系其实如果你都打开啲天花，其实都即系俾多啲时间都望到嘅。咁但系咧，有一啲可能比较隐蔽啲嘅位置咧，咁我觉得咧都可以咧就引用一下啲新科技啊，譬如有啲叫做一啲漏水嘅一啲 sensor 咁样咧。咁咁如果真系有一啲重点嘅位置咧，譬如佢喺下喺上边，其实系一啲洗手间啊或者更衣。室啊，一啲天台啊，甚至乎系一啲厨房啊咁样，咁呢啲有水嘅地方咧，其实有比较大有漏水风险嘅，其实可以除咗加多啲嘅山口去方便你检查，亦都可以加装呢啲咁嘅装置咧，即系有呢一啲咁嘅渗漏咧，就有个信号去翻个管理公司嗰度，咁就可以咧就系及早去察觉翻个渗水问题，唔会搞到嗰啲石屎剥落嘅情况越嚟越严重。 见到有报道都提到话冧天花呢个 L 座咧系嗰旧建筑，咁啊对开唔够廿米咧就系做紧葵涌医院嘅第二期重建工程嘅，会唔会有可能喺个工程嘅重建工程咧有一啲嘅即系动作或者震荡都会影响到呢一个位置有石屎剥落嘅咧，或者除咗渗水之外，有冇可能出现其他原因系导致今次事件咧？ 如果系佢附近，譬如有啲震荡，即系有啲工程可能有啲震荡啊，或者甚至乎佢嗰、那个。建築物嘅即係嗰個滲水位置附近，即係個玻璃嘅位置咧嘅附近咧，可能有一啲震盪嘅機房啊，即係有機會有啲震盪出嚟咁樣咧。咁其實都如果係嗰個石屎嘅剝落咧，佢其實基本上已經即係有機會已經係差唔多跌落嚟啦。咁如果加上少少震盪，的而且確係有機會會加速佢跌落嚟嘅咁樣。咁至於你第二個問題咧，就係、是、關於除咗滲水之外，有冇其他問題咧？係有嘅。咁譬如咧，就係佢都係一啲環境因素，或者係先天嘅個設計啊，嗰、那個施工嘅質料啊，個施工嘅材料啊，可能都係有啲不足嘅話咧，亦都可能有機會係引致嗰個滲水問題，引致嗰、那個石屎剝落嘅問題咁樣。 OK， 我見阿測量師就話，而家醫管局嗰個勘察嘅週期係3年嘅，會唔會太長咧？使唔使加密咧？又 嗱，其實咧呢啲結構性嘅即係嘅檢查咧，其實我都覺得3年咧都合理嘅，咁但系咧，其實我覺得有一啲嘅都可以有改善空間，因為咧其實你醫院咧其實嗰個樓齡咧都部分嘅建築物都比較大嘅個年紀，咁都係有一啲嘅位置咧，其實我譬如一啲頭先我講嗰啲天台底啊，或者係啲容易滲水嘅地方啦，我覺得其實嗰啲可以加密嗰、那個 嗰個檢測嗰個深度或者嗰、那個嗰、那個頻率嘅嚇，咁、當然要配合翻醫院嘅運作啦。 OK， 好啊，唔該曬謝志堅測量師。咁啊，謝志堅測量師咧就係香港測量師學會建築測量組前主席嚟嘅。有關於今次呢一個嘅冧天呢啲嘅石屎剝落嘅事件啦，咪都引發到病人團體嘅關注，會唔會因為今次事件就話冇病人同埋職員受傷啫咁？會唔會如果真係有嘅，有人當時喺 在場嘅話，嗰、那個嘅危險程度咧，個安全嘅情況都令到大家關注啊？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香港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早晨。 早晨。 点睇？先有青山医院就之前被揭发啦，上年11月有一个嘅石屎剥落嘅事故，寻日就再有葵涌医院就再发生类似嘅事件，咁亦都有一啲嘅物品咧损毁咗嘅，但事件中有冇人受伤咧？点睇整体呢一个嘅事件，同埋接连有一啲事件被揭发咧？又 嗱，咁我谂呢啲接连事件咧，都可能揭示到有一啲嘅问题，就系话喺嗰个嘅医院嘅保养啦，同埋一啲嘅即系勘察工作上边咧，即系有一啲嘅落差喺呢度。咁同埋咧，我哋睇得到就话而家聘请嘅一啲嘅顾问公司啦，即系如果佢系即系有即系有做检测嘅话咧，呢啲嘅石屎嘅。情況咧，即係嗰、那個即係容易跌落嘅狀況咧，就應該可以即係檢測得到。因為從我哋上面睇到嘅情況咧，嗰啲鋼筋係應該有即係一啲好深色嘅鏽石嘅情況啦，導致到如果佢係即係一部分係如果係同嗰個鋼筋因為佢膨脹而引致嗰個嘅分離嘅話咧，其實即係咁大片嘅一啲石屎嘅剝落咧，應該都醖釀咗一段比較長嘅時間。 嗯。 咁所以如果係即係要做呢啲勘察嘅話咧，即係唔可以能話淨係用一個目視嘅方式咧嚟到去做。咁即係呢情況可能即係要揾啲即係工具咧做敲打或者其他儀器咧去做一啲嘅即係現場檢測先做到。咁但係都我現場見到即係嗰啲照片睇到到嗰個嘅有啲假天花喺呢度啦，就可能即係遮蔽咗嗰啲嘅網絡嘅一啲。機會咁可能已經有一啲部分石屎已經剝落咗，不過即係比較大型啲咧，就跌落嚟嗰陣時，連隨嗰啲嘅假天花都跌爛曬。咁、但喺嗰個嘅管理上邊咧，我即係個感覺咧，即係從呢個青山醫院啦，直至到葵涌醫院，我都覺得即係好唔開心。即係對於嗰個咁大型嘅機構去喺呢啲物業嘅管理上邊咧，即係有咁大嘅一啲即係意外發生咧，即係顯示到有一個即係。管理嘅問題咧，亦同埋嗰個嘅醫院管理局屬下亦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委員會啦，去對於啲風險管理啊，或者係樓宇質素咧，都有一啲嘅即係監察喺呢度。咁但係如果發生呢啲情況，即係我哋睇得到，就會唔會話即係呢啲工作全部交俾一啲嘅承辦商嚇、啊？今次我哋睇得到就係淨係揾咗一間承辦商啦。咁、而佢哋醫管局咧就冇咗嗰個嘅管理責任咧，呢、這個我覺得就有啲失望喺度。 除了讲这个的事件和那个医管局的管理啊或者一些维修保养等等包括啦青山医院的事件等等的事故呢都是部分是由传媒啦或者社交媒体呢是有些相在上网上面流传先的。及后先至是医管局经过传媒查询之后呢先至公布啦咁。另外昨天都有媒体讲到屯门医院的厕所也都上年有一些假天花跌落来的情况医管局都是没有主动公布的。整体你觉得这些事件在医管局的处理啦公布上面啦那个的情况是如何呢 嗱，呢個一直以嚟其實對於對公眾啊、傳媒即係通報呢個事情咧，都有好多即係過往嘅事情發生過。咁今次嚟講咧，就話有呢個事情，特別青山醫院啦，即係昨天我都即係好留意啊高柏昇醫生佢嗰個解釋啦，就話如果有啲事情發生，佢哋可能就要需要做一啲嘅。調查先至會公布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即係如果青山醫院嗰件事已經發生咗四個月嘅時間咧，你都唔公布，咁我唔知究竟佢調查啲乜嘢。如果佢有調查嘅話，我哋都想睇下佢個調查結果係啲乜嘢。咁但係如果你話有幾個月時間唔公布一個咁嚴重嘅事故咧，即係我會即係覺得呢件事係一個隱瞞喺呢度咯。咁同埋即係如果你單靠去傳媒去發放呢啲資訊。一啲社交媒體啦，發放啲資訊而先至即係去作解釋咧，呢個我都係唔滿意嘅，因為但凡呢啲公眾但凡呢啲公立醫院咧發生呢啲咁嚴重嘅事故嘅話咧，我諗市民有權咧第一時間知道，因為佢哋係 公立医院的用家啦，病人都即系希望系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即系接受治疗。 嗯，即系所以你讲埋先。 系啦，所以佢哋应该有一个责任咧，要尽快同公众去报告呢件事。你调查就可以即系去做，我哋唔会阻你嘅。但系如果你话即系唔报咧，咁我觉得就话即系我点样市民点样监察你呢个嘅系统咧？ 嗯，即所以你觉得即公布嗰个嘅准则究竟系点？因为譬如今次嚟讲系涉及到楼宇嘅结构安全咧，就唔系一啲医疗嘅事故咧，亦都系冇人系话即包括病人同职员咧系冇受伤嘅咁。条线应该系点样画咧？同埋如果系冇一啲好调查嘅成因嘅，冇一啲比较初步嘅资料嘅，就咁公布又会唔会可能即更加引起更加多嘅疑问咧？咁 嗱，我觉得即当然佢哋需要調查事件佢先至公布咧，呢、這個我哋知道。但如果個事件發生係影響咗使用醫院或者係公立醫院嘅設施嘅人士啦、病人啦，或者係照顧者啊，甚至係工作人員嘅話咧，呢啲事情咧都係要立即公布嘅。 嗯， 因為我哋知道嗰個嘅地方係咪安全啊嘛。 Okay. 這個咁嘅事件雖然唔係一個醫療失誤啦，咁但係即係如果話即係。其實樓宇安全都係一個嚴重嘅一個嘅事情咁樣，咁所以嗰個嘅決定權就唔應該擺喺醫管局嗰度，由佢哋決定咧是否發放呢個資訊啦。 OK， 另外就通報方面啦，因為而家都見到尋日醫管局所講咧，都話鼓勵啲員工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匯報事件嘅咁。你覺得本身即如果根本係冇人通報嘅時候，就未必會醫管局內部或者高層係會知啦，咁就未必再有去公布啦。喺個通報嘅制度方面，又可以點樣改善咧？ 嗱，通報制度咧就係冇問題嘅，只不過就特別係呢幾個事件咧，都係由呢個醫院本身咧就向總部咧就作呢個通報，咁但係咧就話總部收到呢個資訊之後咧，對於是否向公眾或者傳媒發放呢個資訊咧，就由總部嘅人士決定嘅。咁如果佢哋係決定發放嘅，咁我哋唔可以怪嗰個醫院本身嗰個管理層。就但係個問題就喺個總部嗰度啦。即係如果佢呢啲事故佢選擇唔報告嘅，咁你醫院啊或者係佢哋啲職員去向上頭報告係冇意思嘅喎。 Okay.整体嚟讲，你点睇事件之后，包括寻日公布嘅一啲系列嘅后续嘅做嘅方法啦，包括就系一个月之内咧要完成全面检查各医院嘅设施以及系结构啦，分三类嘅风险较高嘅设施咧就去做啦咁。另外咧就系会成立委员会咧去深入研究一啲医疗仪器同埋设施嘅维修保养策略等等嘅咁。点睇呢啲后续行动咧？ 嗱，我即係知道咧，醫管局其實佢都係有即係有唔同嘅委員會啦，係專責唔同嘅一啲嘅工作啦。咁其實就風險管理啊，或者樓宇管理咧，呢啲佢本身已經係有一啲嘅委員會去即係喺呢方面係即係工作嘅。咁當然啦，佢要成立一個新嘅，咁我哋當然覺得即係做啲嘢啦咁樣。咁但係咧，對於佢揾翻同一間嘅承辦商去做進行即係新一輪嘅即係樓宇檢查咧，呢樣嘢我就有啲保留。因為如果佢哋過往有盡職去做呢個工作嘅話咧，我相信有關嗰啲意外咧就可以即係避免咗嘅。第二咧就如果你揾翻佢哋去做呢啲工作。咁即係會唔會話，即係佢哋揾到可能幾百個、幾十個一啲樓宇，即係一啲嘅結構問題，而佢哋之前即係係咪疏忽或者失職冇做到咧？咁呢個我有啲保留。我覺得醫管局應該即係揾，可能要揾多另外一間啦，嚟到去即係做嗰個檢查咧，就變咗有個獨立性，同埋亦都係會準確啦。 OK， 好啊，唔該曬林志由，同你傾到呢度。林志由係香港病人政策連線主席啊，就住尋日公布葵涌醫院 L 座嘅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病房嘅診症室咧，有啲石屎剝落嘅事故，咁啊事件中冇人受傷，不過就有啲嘅相片都睇到啊，有啲石屎跌落嚟嘅面積咧，嗰、那個體積都幾有大，個石屎30厘米乘30厘米啊。首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立法會議員陳海欣，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所有听众同观众。 早晨，陈海欣。近日就发生或者被揭发一啲涉及医管局嘅器材啦，或者系楼宇结构嘅事故啦。喺整体呢啲事件同埋医管局嘅角色上面，你嘅关注点系啲咩？ 首先而家睇到佢哋寻日开记者会啦，其实所讲嘅公布或者佢哋成立检讨委员会啦、致歉啦，又或者睇下承办商有冇违规咧，呢啲你问我咧，就一定循例系一定要做嘅。如果寻日出嚟公布，都未有呢啲內容咧，更加唔可以接受。 但是呢医管局的发布和记者会里面呢有几个重点有几个问号仍然是未答到我们。例如过去一年还有几多少同类事件当局是即医管局他们未有公布呢，包括刚才萧乐文都讲过啦，我们都亦有发现呢原来屯门医院可能去年都有。但这个其实行出来记者会的时候没理由没预计过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因为大家就觉得咦是不是还有其他事故他隐瞒了没讲啊这样。这个第一。第二啦就是为什么青山医院去年11月发生了其实那幅相都很夸张的了。发生事故之后没有即时通报或者就算你不是说开记者会你自己内部和其他联网和其他医院的内部通报通知一下其他医院会留意。青山医院都发生这样的事大家一起即是要高度关注即刻去检查一下。那我就相信葵涌医院昨日的清晨的时候就不会发生这件事又或者起码会发现咦有一些松脱我们封了那个地方了这样。那这个内部的通报又发生了什么问题又是答不到的。第三就是行政总裁和其他管理层口讲话很重视病人和职员的安全但你问我行动极度不一致即是不可以讲了当做了如果你真的重视的话为什么即是类似发生事件都是由传媒在网上面发现一些相片再继而揭发呢不是一宗不是现在是接二连三不停地有发生咁可以睇到呢其实医院根本有啲真係比较建筑得耐咗嘅医院係咪真係我哋经常个病房亦都有病人喺度係难以进行一啲维修嘅工作嘅话咁大家就攞出嚟傾啦喂点样可以去勘察啦去睇下而家嗰个楼宇结构有咩问题因为医院唔同我哋一个普通嘅班房停咗就话可以即刻做因为真係有病人喺度嘅我都知道佢哋一定嘅难度但係唔可以有嘢跌咗落嚟，即系青山医院旧年十一月，加埋而家话屯门医院更早已经有嘢跌落嚟，你都唔理，你唔理嘅话咧，就系变成今日咁啦，陆陆续续继续仲有其他地方跌嘢落嚟，咁就好可悲啊！我会觉得，同埋对外发放嗰个资讯咧，最可悲系，我觉得好似停留翻喺我20年前做记者的时候，真系咧问极不停，你同佢即系问极佢先答你，喺个发布信息嗰度极度不理散。 你覺得在個通報上面呢我睇返其實譬如青山醫院嗰個石屎跌落嚟嘅事件啦同埋屯門醫院嘅廁所假天花跌落嚟呢醫管局都話呢醫院係有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呢向醫管局情報事件嘅。頭先你就話內部醫院內部之間嗰個情報即係其實醫院自己有情報到俾可能總部啦咁但係醫院之間嗰個嘅情報你覺得可以再點樣做好啲或者嗰個資訊上面流通得好啲呢 我先讲头先你讲嗰个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其实呢个系统已经沿用咗到而家其实喺医管局喺2007年呢当其实好多唔同嘅医疗事故就系市民唔知道佢哋嗰个时2007年10月开始就推行一个叫做医疗事故汇报嘅系统。咁但係佢哋就话啦、要快啲早啲话俾大家听 ,24 小时内发生咗先讲喂你唔好发生完一个月两个月先透过嗰个汇报系统讲。咁所以呢就订立咗一个叫早期事故通报系统就要24小时内公布。大家讲緊嗰啲都系严重嘅医疗事故譬如会唔会有手术嘅工具遗留咗喺人体里面啦、会唔会系认错部位做进行咗不必要嘅手术啦血型配对错误等等。剛才讲的这些的石屎啊医疗器材等等的问题你通报了你通报是就告诉人发生了一件事定是你有一连串的建议的补救或者进行的后续的工作你要要求医院去做你我都是讲了不是你讲了一件事喂、发生了一件事那怎么呢你要求医院怎么你要求病房做什么呢你是不是想想好像刚才我哋所講係咪揾翻同一個承辦商再去檢測，再去做後續嘅工作咧？呢啲其實係由管理層，唔係話由前線嘅員工或者個別醫院去諗噶嘛。因為你揾咗個承辦商去做，我哋又叫翻嗰個承辦商嚟睇，原來佢做極都唔好嘅，你就咁通報話俾你有件事，咁後續點樣做？我覺得呢個內部係要需要由管理層，佢哋有佢哋嘅高層智慧，究竟應該點樣去處理？ 除了说现在一个月内有一些、全面检查医院的设施和结构之外先、讲这个你自己怎么看这个后续行动另外就是因为其实现在一些、医院的年期都历史比较长即是以葵涌医院来讲其实 81年起到而家都成超過40年樓齡啦。咁雖然就做緊成個嘅十年醫院發展計劃，但係喺而家呢個過渡期，點樣去應付一啲樓齡高嘅醫院設施呢？有啲除咗短期之內要做檢查之外，仲有冇啲可能係一啲中長期嘅要做嘅嘢咧？喺完成成個重建計即係一啲發展計劃之前，可以做啲咩咧？ 但其實佢琴日講嗰啲檢討委員會啊，要一個月裡面睇到曬，即係做一啲嘅基本嘅勘察啊咁樣。呢個係要必須基本嘅，因為你真係唔知道會唔會陣間又跌一嚿落嚟，聽日又跌一嚿落嚟。因為除咗頭先你講嘅，即係葵涌醫院，譬如青山醫院都係1961年。譬如你再講下其他啲醫院，小欖醫院咁1972年，即係好多都比較年期內嘅。咁我覺得就要有一啲嘅優先次序，真係要睇咗啲比較即係年長啲嘅醫院先。仲有一點咧，就係大家要留意。琴日個記者會只係講43間公立醫院，其實由醫管局管理嘅係唔止43間公立醫院，佢仲有49間專科門診同埋74間普通科門診。呢啲嘅專科門診同普通科門診咧都有石屎嘅，大家都你知道都係一啲大樓嚟嘅，有啲亦都係好舊。咁呢啲又點咧？你唔可以啊呢邊有事，醫院有事，你又唔記得啲專科門診、普通科門診喎？你其實真係要整體去做一次。再提一次，同埋係咪揾翻同一個承辦商？這個我都係有極大嘅保留， okay. 因為如果佢哋之前做得好，就唔會有今日咁嘅情況。你係咪都要揾多個？至少我哋成日都話 second opinion， 你揾一個第二嘅，揾多個、大家對沖下嚇，咁係咪會好啲咧？咁樣，所以你問我而家就係各間公立醫院，大家都要提高警覺，病房有冇見到啲沙沙石石跌落嚟？頭先有好多專家講嘅，你成嚿咁大嚿跌落嚟，其實之前已經係會有啲可能有啲碎石啊，或者有啲先前見到嘅，咁、okay. 大家都要留意咯。 嗯，半分鐘到啫，立法會上面會唔會點跟進啊？ 嗱，立法會我已經出咗信㗎啦，琴聽日咧亦都有衛生事務委員會封信，亦都擺咗衛生事務委員會度，不過就冇邀請到醫管局嘅人員上嚟，但我會再繼續要求佢哋要親身上嚟交代，同埋我頭先好多個問題都希望佢哋親身回應。 OK， 好，唔該曬陳海欣，同你傾到呢度。陳海欣咧係立法會議員啊，講到呢次事件就係葵涌醫院嘅天花板石屎剝落啊，涉及到喺醫院嘅 L 座，就包括咧有啲假天花同埋石屎跌落嚟啦。其中咧就話有一塊咧係30厘米乘30厘米嘅石屎咁啊，砸毀咗一啲嘅傢俬同埋電腦器材。不過就話事件入邊咧係冇病人同埋職員受傷嘅。事件都引起關注，你自己點睇？1872311，70 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明报报道，政府多次透露正是研究强制本地培训医护留任公营系统服务一定年期。据了解，政府正是就着相关议题作出第一次的咨询，率先提出计划修订牙医注册条例，包括建议要求本地牙科毕业生实习一年之后才能够正式注册。计划立法要求本地培训的非专科牙医在指定的机构服务两年，以及透过行政手段要求在卫生署监督之下考虑专科资格的本地牙医需要在该处服务2至5年。有业界形容要求相当严苛，担心会影响学生报读牙科的意欲。明报报道， 星岛日报的报道就提到，政府计划修改法例引入非本地培训护士，将会开设3个新途径，包括有限度注册、特别注册和暂时注册方式。另外亦都计划撤销护士注册和护士学生最低年龄要求，以符合增加护士供应目的。政府期望今年年中向立法会提交护士注册修订条例草案。星岛日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继青山医院去年11月有病房天花石屎剥落，葵涌医院亦都发生同类事故。医管局话，前日凌晨3:30有职员听到巨响，咁发现 L 座1楼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病房内嘅诊症室有假天花连石屎塌下，最大嘅一块石屎碎片面积达到30厘米乘30厘米，压毁部分家私同埋电脑器材。事件当中冇人受伤。全部7个医院联网合共43间公立医院，都是由富士达建筑及工程顾问有限公司负责维修保养工程。局方不满富士达的勘察工作，已经是加强监督。医管局和富士达的合约在今年11月届满。东方日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公立医院接连有石屎剥落，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巨业认为事件或者是反映医院老化情况进入高峰期，建议医管局要优先检测高风险地方和 结构。测量师学会建筑测量组副主席李海达就话：，医院假天花上装有大量设备，检查嘅时候会容易睇漏眼。经济日报报道， 信报报道，国泰航空公布去年普通股股东应占亏损71.6亿200万，咁比起2021年亏损扩大。但是主要是受到国航等联属公司亏损所拖累，如果是单计国泰航空和其附属公司，去年下半年已经是录得盈利22.6亿600万，属于2019年来首次录得全年的经营日利。而市场亦都关注到国泰航空的人手和运力，集团行政总裁林绍波强调，现时有足够人手营运，因为员工的流失率已经回复正常水平，将会继续按照计划增聘。信报报道， 商报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14届一次会议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王沪宁，寻日上昼参加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联组会。王沪宁对香港、澳门和港澳政协委员提出4点希望：一是希望落实好一国两制，落实好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二是希望大家抓住机遇，同国家同步发展好经济；三是希望解决好土地、房屋等民生问题；四是希望讲好中国故事和港澳故事，要将一国两制成功案例告知全世界的朋友。商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本港的医疗系统长期欠缺人手，港府继续修例引入海外受训的医生之后，计划修例引入非本地培训护士，只要在受雇一定年期之后就可以免试正式注册。社论说，相信有效大幅吸引内地和东南亚护士来香港工作，补充医院和院舍的护士短缺问题，以免医疗服务质量转差。《星岛日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葵涌医院昨日凌晨又有巨型石屎天花大幅剥落，同样感不是由医管局主动通报。政论说，上次公立医院冧手术灯，医管局将矛头指向承办商，归咎他们没有做好保养维修。病人扶抱吊机路轨部件外壳脱落，一样是责成承办商补锅。一次又一次冧天花石屎，医管局又可以赖哪一个呢？《東方日報》政論。 信報的社評講到，一名自力更生的94歲老婦在街上痛哭，原因是身為持牌流動小販的她被沒收謀生工具，期間沒有人向她解釋被控告的對象不是她本人，而是在她上廁所之時幫忙睇檔的契孫。社評說，做小販謀生並不羞恥，僵化的官僚主義扼殺市民生存空間才應該愧疚，依法治港亦都需要有人性化的一面，否则不容易说好香港故事。信报社评。 大公报社评，政协主席团会议主持人王沪宁昨日勉励港澳地区全国政协委员，要做一国两制事业的拥护者、实践者、捍卫者，坚定维护国家安全，齐心协力谋发展，切实排解民生忧难。社评说，各界要汇聚促进一国两制行稳致远的智慧和力量，推动香港早日实现由治及兴。大公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荃湾路出九龙，跟住环宇海湾慢线系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喺丽城花园。另外，启德隧道去翻观塘方向，管路内快线曾经有交通意外，咁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东九龙走廊近住芜湖街。再跟进翻较早前丁九桥出九龙桥面快线嘅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上桥位。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在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就在伊利沙伯医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而家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就在隔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仲有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礼业街系车多，龙尾观塘码头。 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系挤塞，龙尾喺马场；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富泰村车多，龙尾泥围；仲有全锦公路去翻全锦交汇处系挤塞，而家龙尾芙蓉山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发展局研究修订保护海港条例，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吴永信： 修订其实都是一个程度上的问题，希望优化海滨的工程更加畅顺地进行。 保护海港协会副主席徐家信： 政府对这条法律太过惊青了，如果你不是破坏个海港，啲工程是绝对冇问题。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2023年3月9日，葵涌医院有石屎剥落，医管局一个月内就各项设施作检测。 政府建议修例，容许合资格非本地培训护士在港执业。 王焕宁向港澳政协提几点希望，包括说好一国两制故事。 古特雷斯与泽连斯基会晤，强调延长黑海粮食协议极重要。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头先讲到有关于咧喺葵涌医院嘅天花板石屎剥落嘅事件啦，咁啊涉及到其中一个咧就30厘米×30厘米嘅石屎，亦都系损毁咗部分嘅家私同埋电脑器材啊，喺跌落嚟嘅时候。咁啊，事件中咧就冇病人同埋职员受伤嘅咁。除咗呢一个葵涌医院嘅事件咧，寻日咧亦都有传媒咧系讲到嘅，关于屯门医院系被揭发咧喺上年年中亦都有石屎剥落嘅情况，石屎跌落嚟嘅情况啊咁。嗱，见到医管局方面咧都有一啲跟进嘅行动咧，佢哋就话会严肃跟进涉及嘅医院安全嘅问题，就话展开咗行动噶啦，全面检查各医院嘅设施同埋结构啦，会优先检查以下的几类风险较高的设施，包括就是所有悬挂在两米或者以上高度的装置，曾经有剥落记录的地点、高风险区域，例如病房、渗水地点、受工程震动影响的区域，以及是破损迹象的地点，还有就是医院的外墙和构件，就预计初步检查工作会在一个月内是完成的。怎么看这些跟进的工作？怎么看医院里面有一些石屎和之前有一些医疗仪器跌下来的事件呢？187231872311，电话旁边有陈先生，早晨。 系早晨，主持。 你好。 其实咧，依家管理医院嗰班人咧，其实有冇问责制，大家都好想知道。 嗯。 如果佢冇问责嘅，咁揾啲委员啊，揾啲同事去跟咧，冇意思嘅。 嗯。 冧完天花之前啊，冧嗰个灯，跟住再早前有一啲嘢，即系我好清楚佢哋好多嘢做，但系咧，如果冇咗个问责制咧，养呢一班人其实系好有问题。头先陈海欣都讲咗，佢喺好多年前去问佢哋嘢，系问唔到嘅。咁所以咧，我哋建议即系真系要揾多啲监管佢哋呢一班嘅所谓管理层咧嘅工作。同埋一样嘢咧，佢哋啲 contractor 应该廉政公署咧去调查下佢哋有冇一啲问题。 嗯， 希望同大众有个交代。 嗯，你建议先话所谓问责制可能涉及到，即系如果有再有呢啲事件发生，定系点样呢啲高层可能会有啲咩嘅后果？ 其实呢啲高层咧，我哋上网咧望到佢吓，日日去讲啊、讲座啊，或者听一下即系一啲外国嘅即系啲新闻啊嗰啲嘢，其实冇意思噶。佢个动作根本系好似做 show 咁样，佢嘅管理个能力啊，系冇见到佢嘅能力咯。 OK， 好啊，好啊，唔该晒陈生，同你倾到呢度先。有关于咧，今次涉及嘅呢一个嘅葵涌医院咧，系有一啲嘅勘察嘅工作咧。咁啊，其实七个联网下辖嘅医院嘅勘察工作咧，都系由同一间嘅承办商富士大负责嘅。咁根据资料所讲咧，医管局就话合约去到今年11月系到期嘅。咁而涉及呢一个葵涌医院嘅诊症室咧，对上一次就喺2021年系通过安全检查嘅。咁嘅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有关于公立医院嘅无论系石屎啊、天花或者之前一啲嘅医疗仪器嘅一啲嘅部件一跌落嚟嘅情况啊，18723111，18723111。另外想同大家咧讲下就系有一个嘅报道啊，提到就系一个嘅90几岁嘅婆婆咧，喺星期一嘅夜晚咧喺长沙湾就摆档卖炒栗子啊，咁就根据婆婆所讲咧，佢期间咧就去咗厕所啦，咁就将嗰个小贩车咧就交咗俾亲友去暂时临时看管嘅，咁啊其后咧就被食环署嘅人员咧系充公咗佢呢一个嘅栗子档，咁呢一个嘅事件都引起大家关注啦，究竟嗰个执法有冇一啲嘅情况？或者会不会可能这个婆婆呢，因为这个婆婆就说她自己是一个持有小贩牌照的人士来的，但是如果她真的人有三急了，要临时交给一个亲友，如果亲友是未必有小贩牌的时候，究竟食环署是应该怎样处理呢？那个处理手法又有没有一些所谓人性化的地方可以做呢？见到立法会议员都是跟进今次的事件的，电话旁边就有立法会议员江玉宽，早晨。 早晨，萧乐文。早晨， 早晨，江玉欢。呢、一个90几岁嘅婆婆就喺长沙湾站卖栗子期间咧，就系、是、交俾一个冇小贩牌嘅亲友看管，咁其后就被到被食环署咧系执法啦，而佢个档亦都即系个栗子车亦都系俾人收咗嘅。你自己了解到成个情况系点？因为你有接触到婆婆噶嘛，系嘛？ 系啊，有接触到。咁、其实我自己觉得最重要个位咧，其实就系可能当时婆婆行开咗嘅时候，而家即系政府方面咧，就系、话因为帮佢睇档嗰个咧，可能吓、可能当时咧就仲有卖紧，即系有嗰个动作，咁、所以咧就即系控告咗睇档嗰个人嘅。即系其实而家我觉得嗰个重要个位咧系喺嗰度。咁、其实琴日政府咧都有主动系联络过我解释呢件事嘅吓。咁其实基本上咧，政府就讲咧，就系其实嗰啲有牌嘅流动小贩，当佢营业嘅时候咧，并唔系话佢唔可以离开架车嘅，吓唔可以去行开下，譬如去厕所或者去食饭去歇下。咁、不过如果佢哋行开咗嘅时候咧，帮佢睇档嗰个人就唔可以去到做生意啦。咁佢哋亦都系解释咧，系可以容许人哋帮佢去睇住个档，佢可以有人帮佢手嘅。咁所以就而家个位就係话嗰个人可唔可以去做生意，咁我自己就觉得嘅，从呢件事上面即係唔好话呢个婆婆先啦，其实从去到话流动小贩嘅政策，大家都明白啦，如果做小贩，我自己又做个小贩嘅，细个嘅时候帮我妈妈，其实一个人呢好难睇住个档嘅，加埋香港周不时都翻风落雨，係咪？咁如果你话帮你睇档嗰个人真係唔能够去即係做生意嘅嗰几个字，咁可能其实系咪好实际呢？大家諗下，譬如炒緊栗子有人买緊，唔通你叫啲人行开就即刻炒緊㗎嘛，系咪？即系所以我自己就觉得，我哋去做呢啲流动小贩嘅政策嘅时候呢，第一呢啲例呢就要好清楚去解释俾有关嘅流动小贩同埋佢哋嘅帮手听。因为我昨日听到即系局方咁同我讲呢，其实我先知道佢哋行开行埋，第一得嘅，第二呢不过只不过系唔可以营运。呢样嘢啊，好多我相信好多流动小贩或者佢哋嘅帮手都未必知道嘅。咁嗱，呢一样嘢就系嗰个知，即系知唔知道咧，有冇做到广泛嘅宣传啦。第二样嘢就系嗰个系咪好贴地气咧，有关嘅规则。咁其实有关嘅流动小贩咧，萧乐文，我都听到你哋柜台其实一啲即系你哋嘅即系节目都有讲过。真正有牌的流动小贩在香港都剩下300个，是不是、真正营运的真的做緊还是推緊车仔做生意，相信都是很少。好像婆婆跟我讲，她说其实我们这些都是死症种，根本都是没有新牌的嘛。 咁所以你覺得譬如而家阿婆婆呢一隻就應該屬於叫流動小販啦咁。流動小販我見咧現時規例之後咧就唔可以請任何助手嘅，但固定攤位小販就可以請助手嘅。以流動小販嚟講，如果佢真係頭先所講去廁所啦，或者各種原因要短暫離開，其實你覺得食環署應該點樣處理呢一啲嘅攤販咧？頭先你講啦，就係話如果涉及到買賣就可能係犯法嘅。咁但係即應該要怎樣處理呢？有一個人看緊檔，咁頭先你又話好現實地，可能有啲人係想嚟買嘅，咁應該要怎樣處理呢？係咪直情熄咗個爐，熄咗個檔去？或者對於食環署嚟講，係咪都真係有一個難度呢？如果個法例係要咁做嘅時候， 咁我自己覺得嘅，我唔知個法例係咪真係寫到咁死。不過個問題大家去諗下，咁琴日我聽你哋個節目，有位聽眾講得好啱喎。咁点解固定又可以请助手，流动又唔可以请助手呢？我真係唔明嗰个逻辑喺边度。当日做，如果你话有法例更加个逻辑唔知喺边度。如果冇法例系規則，咁呢啲規則应该弃掉啦，系咪先？咁我自己觉得呢，法律系喺度，我哋要執行，我明白。但系我哋唔会睇下我哋嗰啲規則，譬如唔系法例，唔系附例嚟添嘅。咁嗰啲我哋系咪应该要检视一下？其实系咪应该要与时并进？咁如果我觉得婆婆亦都有一个佢嘅道理嘅，佢哋作为流动小贩，其实佢哋都有佢哋嘅尊严嘅，系咪？我哋都应该要俾翻一啲即系空间佢哋，要佢哋令到佢哋揾到食嘅。其实大家如果即系大家谂下，得翻嗰百零个，其实我相信真系营运都系得百零个嘅啫。咁其实我哋系咪应该都尊重一下，了解一下呢啲都系我哋嘅本土文化？其实俾佢哋做，坦白讲咧，做得几多年咧，萧乐文。 所以我见你都提过几样嘢，就话系咪贴地气啦，系咪所谓人性化啦？你觉得个执法上面应该要点样先可以人性化咧？食环署就好强调啦，话执法政策咧已经个具体量性，就一般嚟讲都会先警告后执法嘅。咁但系话如果咧嗰个无牌小贩系卖熟食咧，讲紧系无牌小贩卖熟食啊，咁人员就会即时执法嘅。佢哋角度嚟讲，就似乎已经有啲体谅喺度啦。 我明啦，我哋要攞一个平衡嘅，阿萧乐文，我明白。譬如有时系啲黑点。系咪？譬如真系会阻街，或者会构成对路人嘅危险，咁呢啲就咁啊，当然啦，梗系要执法啦。咁但系我哋又问一下喎，咁我哋香港政府有冇真系俾一啲地方，系咪好清楚话俾嗰啲小贩听？嗱，呢啲地方咧，你有牌嘅，你就可以喺度啦。咁其实系咪可以清晰啲？嗱，而家咧，即系我自己觉得，我觉得就唔够清楚。我作为坦白讲啦，我唔系小贩而家，但系你问我，我真系唔知边啲系黑点，边啲系可以，边啲系。唔可以，边啲我可以投诉，边啲我唔可以投诉。咁系咪呢啲可以清楚啲？同埋有时如果你犯法，第一唔好恶住，先系要解释咗俾嗰啲市民听先，系咪？咁我自己觉得咧，形象上都系好紧要噶。我哋唔系靠恶噶嘛，其实。 就住今次事件涉及到一个90几岁嘅婆婆啦，就喺港铁长沙站嗰度卖栗子，咁因为短暂离开咧，因为佢要去洗手间啦，就交俾一个冇持牌嘅亲友看管，咁啊其后就遭到食环署嘅执法。事件你自己点睇？1872311，1872311。头先江玉宽讲到嗰一点啊，就系究竟有冇话呢啲小贩可以摆卖嘅范围咧？咁见到食环署嘅网站其实都有列明嘅，话署长可以喺牌照内定明持牌人可贩卖嘅范围。咁就你有冇了？即其实你自己就系咪唔系好清楚嗰啲小贩可以摆嘅位啦？或者其实而家小贩摆嘅位系咪真系即系叫做可贩卖嘅范围咧？定系好多都可能涉及到所谓一啲人流比较多啊？会唔会即系阻住人行啊？会唔会咁嘅情况咧？ 咁可能都会嘅，譬如有时真係有啲黑点，可能喺一啲係交通嘅一啲即係枢纽地方啊，或者係啲出口啊，咁固然之咁就梗係唔係咁好啦，係咪？咁我自己就觉得咁可能就係有市民投诉啦，咁可能即係食环嘅人员啦，或者警方就要執法，咁呢个係可以理解嘅。但係我自己觉得法例係唔係就咁寫喺度係死㗎嘛，法例係要行得通，市民係认受接受先是一条好的法例。咁如果有时啲法例摆咗喺度，好似话好似呢啲小贩嘅法例，其实可能几十年。咁有冇大家去修订下睇过呢？处方系咪咁顽斑斑系啊摆喺度永远都系咁，你啲咪例囉，所以我哋咪要執行。咁系咪随住时间得返百零个呢？系咪有时都要睇下啊系咪过于严苛呢？而家嘅地方 ,ok, 譬如 坦白講，譬如婆婆同我講，咁嗱，你話人多嘅地方又唔擺得，咁去邊咧？去後巷度擺啊？或者係咪去啲冇人嘅地方咧？你叫嗰啲即係流動小販，咁呢個講唔通。你俾個流動小販牌，就係俾佢哋做到生意。咁如果你話人多嘅地方就唔得，咁喺邊度咧？咁唔緊要，政府最緊要就要講得清楚，邊啲係屬於可以擺賣嘅地方。嗱， okay. 我覺得呢一啲咧要做好嗰個教育嘅功夫啊。 嗯，食環署亦都講到今次因為其中個事件咧，就有人關心到，因為個栗子檔嗰啲工具啊、啲架撐啊，就被充公啦。咁食環署就話有必要係檢取小販嘅設備同埋貨品咧，作為證據去俾法庭考慮嘅。咁就話法例規定啦，如果小販被裁定是無牌販賣，法庭需即時命令沒收相關的設備和貨品，為什麼看這個說法呢？ 咁我琴日咧，其實都同局方了解過，可唔可以即係就有關嗰個生財工具，睇下點樣處理咧？咁我理解咧，局方俾我解釋就係話，由於已經進入咗嗰個司法程序啦，係咪？咁變咗就好難，即係既然都已經沒收咗，即係既然而家扣留咗、扣住咗咧，就唔能夠話去咁隨便攞翻出嚟。這個我係理解，亦都尊重嘅，係咪？咁但係希望即係下次有類似嘅事件嘅時候，就希望能夠雙方啦，即係第一。即係處方去到執行嘅時候，第一就要好清晰啦，嗰個指引係咪？第二要解釋清楚。咁同埋我自己覺得最後就係希望啦，政府係能夠檢視而家嗰個小販有關嘅規例，其實係咪真係要貼地一啲咧？係啦，即係去避免呢啲咁嘅衝突啊。 而家嗰啲新簽發嘅小販牌都係應該咁講，現行所有嗰啲新簽發嘅小販牌咧，都係唔可以繼承或者係轉讓嘅。你整體嚟講，你頭先都好即係聽得出，好似想保留成個小販嘅文化啦。咁可以喺點樣度改善呢？或者會唔會都俾一啲流動嘅小販都可以係請助手等等咧？ 咁其實咁嘅，如果小販呢一樣嘢係處理得好嘅，規管得好嘅，咁其實又係一個當地嘅特色嚟嘅。嗱，你話係咪真係隨處擺呢？咁呢個我確實都有會有保留嘅，我哋要認真研究一下。但係小販呢個文化咧，喺我哋中國人嘅社會，甚至話特別喺香港咧，我覺得我哋係應該諗下點樣保留。過往其實當我譬如我自己讀保育嘅時候咧，我都知道其實呢一樣嘢都係我哋一個文化遺產嘅一部分嚟嘅。咁其實我希望咧，即係政府要諗下，我哋成日話我哋香港係一個活力之都，係咪？ Okay. 我哋又有我哋自己中西嘅文化匯聚。其實呢樣嘢係咪真係唔可以？最近我去個廟街啊，嗰啲梗檔，其實咁講咧，經過咗疫情咧，佢哋嘅生意都差咗好多。坦白講，我去到、 okay. 我都覺得好似冇乜特色啦，已經。咁係咪呢啲僅餘嘅香港特有嘅，即係我哋叫做特色，係咪都會冇埋咧？咁呢個政府又要去諗下啦。 好啊，唔該曬江玉寬。江玉寬咧就係立法會議員嚟嘅，就住今次事件咧，歡迎大家打嚟1872311。有陳女士，早晨。 早晨啊！ 你好，請講。 是啊，我呢就是开过几年呢个食物店嘅，是地铺嚟嘅。咁呢我就是持牌人，兼隔是卫生督导员持有人嘅，要有个人呢个证书咁先就可以售卖食物嘅。如果淨係老板喺度都唔可以嘅。咁即係我有一次呢，如果我离开嗰间店呢，我就要挂暂停营业嗰个牌喺出面。咁我有一次唔舒服，又冲，因为我喺西湾河嗰边又冲咗去工联会咧，就针灸，就唔记得挂嗰个牌，就咁啱就俾食环署抄咗啦。咁我系立交正租吓，攞正食物呢个牌照啊，我啊呢个卫生督导员嘅持有人，咁但系咧都要罚呢个告票吓，即系话都要扣分。咁即係话好似阿江咁样讲呢，我觉得佢好有问题囉。嗰、那个婆婆既然90几岁，佢唔係今日持有㗎啦嗰个牌。佢使唔使食环署日日同佢讲你好似背书咁背返吓，重复嗰个法例俾佢听呢，係咪先？佢90几岁持有咗唔少日子啦，点解会唔知呢？ OK， 好啊，唔该晒陈女士，同你倾到呢度。咁啊，有关于今次呢一个事件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9:30之后继续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而家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

栗子檔嗰啲車仔都被充公等等嘅咁。事件就引起關注啦。頭先立法會議員江樂寬都同我哋做咗訪問啦，提到話其中一個關鍵點咧，就係佢交咗俾個親友睇，咁、那個親友係冇呢個小販牌嘅，究竟有冇做買賣咧？咁另外都關注到咧食環署嗰個嘅執法嘅手法係咪所謂貼地啊，或者人性化啦，同埋一啲小販政策有冇過時啊等等。頭先都傾到呢一方面嘅咁。江樂寬咧都话系同食环署接触过啦，就话食环署已经系就事件向佢解释，话署方并唔系不近人情，只系喺持牌人不在场嘅情况下咧，协助看管摊档嘅人咧唔可以做买卖嘅，所以就执法。而根据报道所讲咧，即系坊间都有啲怀疑，究竟婆婆系咪借牌系俾人做一啲嘅小贩活动咧？咁江玉宽就话佢日前去探呢位婆婆嗰阵咧，都冇提到有关嘅情况，亦都未有表明同埋嗰、那個嘅即係被控告嘅嗰位嘅親友嘅關係啦，實質係點啦咁？就話強調對方咧，即係呢位婆婆咧，只係想揾食啫。食環署都有回覆嘅，提到事發地點係一個主要嘅通道，相當繁忙。署方人員喺事前已經警告啦，同埋驅趕。咁一個鐘頭之後咧，係再到場係跟進，就發現一名咧大約30歲嘅男子咧係經營熟食攤檔，有足夠嘅證據咧認為佢係無牌販賣啦，喺公眾地方造成阻礙，以及係未領有有效牌。所以就是拘捕他。食环署也强调執法的政策已经是具体量，一般都会先警告后執法，但如果有无牌小贩售卖熟食，人员是会即时執法的。欢迎大家打来1872311 1872311，有张先生打上来。早晨。 早晨。 早晨张先生，请讲。 早晨早晨主持。 是你好。 好啊，我想讲讲关于婆婆那件事。如果婆婆个主角婆婆不是90几岁，其实这件事都不是什么新闻。 嗯， 咁我想同食环署咧就持平下啦，即系以今时今日食环署执法咧，如果佢冇足够证据，佢唔会咁样告佢嘅。 嗯， 即系头先啊嗰、那个江玉宽议员系啦，佢都话食环署接触过去，亦都解释个法理程俾佢听。 嗯， 咁佢唔应该大起电波咧，事先张扬，即系应该大家了解咗个情况先。 嗯， 咁我哋都深信食环署咧，佢应该系嗰个顶档嗰个男人咧，系营业中有钱人交收，食环署先做嘢嘅。 嗯嗯， 如果那个婆婆90几岁，小贩经验都唔少啦，正常人即系以我行街 shopping 咁多年嘅经验啊，北河街啊、两街啊嗰啲小贩，佢行开行埋食饭，去厕所佢都搵幅布冚住个档口。 嗯。 咁行出去囉。其实呢个唔紧要㗎，呢个大家深知，即係呢个正常 common sense， 你唔做生意咪冚档囉，的士唔做生意都冚期㗎啦。 嗯嗯嗯。 咁何必要惹人怀疑呢？ OK， 好啊。唔该晒张生，同你倾到呢度先。再刘先生打上嚟，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刘生请讲。 我已经听过江玉宽议员回应，同埋社会嘅对慈善小贩人嗰啲批评。我自己係退休的前線行動的管理人員，我想講啲事同大家社會分享嘅有兩點。第一，在呢個個案裏面，江玉寬議員認為食環署人員應該彈性執法，呢個咧，我覺得是完全不公道的批評。作為執法者，我可以話俾你聽，喺前線嚟個彈性係好有限，執法係只係要執法公正不阿。如果要彈性處理嘅咧，即係等於要求食環署人員咧，有啲情況下依法辦事，有啲話唔依法辦事咧，其實令到前線嘅人員咧陷於一個進退兩難，亦都可能會俾人哋批評嘅局面。呢個唔係一個公道嘅批評。如果認為個法例冇人性化嘅咧，尊貴嘅立法會議員應該喺立法會裏邊修改法例，而唔係一個前線嘅人員咧去執行一啲冇人性化嘅法例，但係又要彈性處理。呢個第一點。第二點，我想話俾社會知咧，就係我諗行內有一樣嘢好清楚，就係持牌小販好多人做保镖嘅，唔系做小販嘅。大家試想想，90几岁嘅婆婆，仲有冇能力去進行呢個炒栗子呢個咁嘅販賣行為咧？其實睇翻呢個個案，我本人以前都做過深水埗區，好明顯呢啲係一個保镖，即係話嗰個持牌小販根本就係受聘於一啲無牌小販咧，我嚟保護佢哋被檢控嗰陣時咧，啲工具唔會被充公啊。但咁嘅情況下咧，呢個係一個漏洞。如果呢個漏洞咧，歸咎於前線人員執法不公，冇人性化嘅咧，亦都係一個唔公道嘅批評。 嗯，okay。 所以我希望 你會明白呢個個案係咪真係呢個婆婆咁慘，還是佢真係做保鏢咧，去保護一啲持牌無牌小販嚟到販賣咧？大家要諗清楚。 Okay. 大家見到周圍社會見到啲現象好多嘅，希望大家社會明白呢個真實嘅現狀，對食環署前線人公道啲。 好，唔該曬啊，劉生。咁佢話佢以前咧做開呢一類嘅執法工作，都了解到係咪有所謂頭先佢提到嘅保鏢，即係本身有一個有牌嘅小販，就即係唔係真係經營嘅，咁就隔離有一個就係無牌嘅小販，咁就係兩個人喺度，咁啊防止咧係如果執法嘅時候咧係被充公一啲物品嘅，咁佢就形容呢個叫保鏢咁啊。咁另外仲有梁女士嘅早晨。 早晨啊。 你好，請講。 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听到这个个案其实有几样东西的。第一就是说我有些朋友呢，其实他爸爸妈咪呢都九十几岁了，其实他都是有流动小贩牌的。咁其实他就将那个牌呢就租了出去给其他的人。咁譬如好像跟着他就经营。咁当然呢他要坐在旁边啦。但是到八十几九十岁的时候，跟着呢他们就要将个牌呢退还返给食环署定是什么东西这样的。就唔能夠再經營嘅，咁但係我亦都好知道呢個係潛規則㗎啦，就係你有流動小分牌咧，就跟到個老人家死嘅，咁所以咧佢就會將個牌會租，人哋亦都會嚟租佢嘅，咁我亦都見到好多啲個案炒律師嗰啲個案咧，其實就係個好老嘅老人家坐喺旁邊，其實佢就唔係做個經營營運，而係只係坐喺度睇住嘅啫，咁呢個係一個實例嚟嘅。咁第二嗰、那個婆婆佢話嗰個係佢契仔，咁其實即係任我噏噶啦。其實呢啲嘢，咁但係我亦都咁講，婆婆能夠自己有一個營生嘅工具咧，都係好嘅，明唔明啊？但係呢個發牌嘅制度係咪要檢討咧？係少啊，定係全部收翻曬佢啊？定係點樣去重新就整問？其實呢一個係機制上邊嘅問題嚟噶啦。 你建議其實應該點咧？而家個小販牌嚟講，就根據報道所講咧，都係得翻三百幾個，亦都唔可以轉讓，唔可以繼承嘅。你覺得係咪應該繼續係咁，定係要改變啊？ 咁你依個咧，其實你管控係點去管控啦？譬如你話好有特色嘅，譬如我中意炒嗰個鴨蛋仔嘅，OK？咁又或者我好中意食個番薯嘅，咁你全部收曬，呢個亦都係一個社會嘅特色嚟嘅。但係你點去管控咧？好大問題。正如你話你要彈性處理，我就唔贊成噶啦。咁但係你點去正式規範就好重要。 好，唔该晒梁女士，仲有萧女士打上嚟，早晨。 喂， 你好，你好，萧女士，早晨，请讲 系。我想讲下啲小贩问题咯。其实咧，依家咧喺街嗰度咧，我喺度行街嘅，有啲咧突然间咧就摆个档口喺度嘅，好似荃湾个天桥嗰度啊，即系好似卖报纸，越卖越多嘢咁啊。嗰啲有冇牌嘅咧？嗰啲啊？即系周围都有噶，弥敦道又系，突然间个路边嗰度又摆档嘢喺度，究竟嗰啲系点样申请嘅咧？嗰啲啊，有冇牌嘅咧？系咯。 但系整体嚟讲，你觉得应唔应该即系有一啲有牌嘅小贩继续存在，对于即系成个社会啊嗰个情况有冇一啲好大影响？ 即系有牌嘅小贩咧，系即系有时有啲特别情况，就好似呢啲阿婆呢啲咁样，好多时都系租俾人哋嘅。好多時都係 okay, 好 啊，好多都係咁樣噶。要我即係聽聞嚟講就，根本你以前申請落啲小販牌，到依家咁嘅年歲咧，已經好耐噶啦。咁佢邊有能力仲好做嗰啲嘢？根本係租俾人哋嘅，根本就。 OK， 好啊，唔該曬，蕭女士。就住今次呢個事件咧，頭先有一啲聽眾啊關注到啊，係咪有所謂即係租出去嘅情況咧？咁另外，立法會議員都關注到喺嗰、那個即係處方政府嘅執法人員方面嗰、那個執法上面，可唔可以有一啲嘅人性化嘅處理咧？咁啊，成個情況，我想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嘅睇法。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李美兆，早晨。 係，早晨。 就住今次呢個九十幾歲嘅有小販牌嘅婆婆，就喺長沙灣站嗰個炒栗子嘅事件啦。咁因為佢就行開咗，就俾一個非持牌嘅親友度睇住，咁啊及後就被執法。呢件事件你自己點睇？呢一啲情況又其實常唔常見咧？一般嗰個執法程序又會係點嘅咧？如果係咁？ 其实如果我哋睇翻我哋啲条例咧，系其实所有嘅即系小贩牌咧，咁如果系即系有固定摊位嘅咧，佢系可以请助手嘅，咁但系咧就要即系要经处方去批准啦。咁但系流动小贩牌嘅人咧，系唔可以请助手嘅。 即系炒栗子就系流动小贩牌嘛，就叫做。 冇错冇错，系啦。咁所以其实我哋同事喺执法上咧。是絕對是正確的。咁但係問題呢就點解有咁多爭議話啊點解你唔人性化啲去處理啊咁樣。咁問題就係我哋嗰條條例呢小販規例嚟嘅，就係規管呢個環境衛生㗎嘛。 佢唔係一啲刑事嘅條例嚟嘅。咁所以咧，市民咧對於執法嗰個嚴謹性啊、公平性咧，其實就冇話罪行，即係嗰啲刑事罪行咧，即係同一標準啦。 嗯， 變咗咧，佢好多時候即係都即係唔係咩特別罪行啦。你點解唔可以話即係話唔執得咁嚴啊咁樣？但係就所以經常性咧，我哋去做即係行動嘅時候咧，都可能咧都。有啲人咧就會啊好啊，你喺度啊令到嗰條街唔受喺即係受到阻塞啊。但係有一啲咧就會鬧你嘅， 喂、 人哋自力更生咗，你咁樣趕住人哋啊咁樣，咁變咗市民咧就對我哋有一個雙重嘅標準啦。 OK， 咁所以我覺得係因為我哋呢啲咧係規例，咁樣咧就當時定立嘅時候咧係因應當時嗰個環境啊，嗰個社會環境而定立嘅，咁所以咧，同而家咧，即係時代已經變咗啦，好多嘢已經唔同咗啊，咁所以就會發展到嗱，因為你唔發牌啊嘛，係咪？咁所以咧，就當時有牌嘅人，其實大家都係即係個大部分嘅啦，已經係即係七老八十嘅啦。咁所以我哋如果真係去做檢控嘅時候咧，差唔多好多都係老人家嚟㗎啦。咁但係呢個老人家係咪真係一個實際嘅經營者咧？大家都即係好清楚嘅，根本就我，但係咧，但市民亦都唔知道啊，原來佢唔可以請助手喎，咁樣。即係所以咪有啲咁樣。一啲即係好似話搞到好似話啊，食環署嗰啲人咧，即係前線嗰啲人咧，好唔人性啊，專蝦阿婆啊，啲咁嘅評價出嚟咯。 但我都想搞清楚一樣嘢先。頭先你都講到話流動小販牌唔可以請助手啦，但可能喺成日街嗰度咧，好多時候見到譬如栗子檔或者啲類車仔，其實都唔止一個人嘅。咁嘅情況係咪即係已經叫做有個助手？總之兩個人就叫有個助手。咁嘅情況係咪已經可以執法嘅咧？你哋？ 其实是不啱的。我咪话咗咯，其实你觉得我哋好唔人性啊，其实我哋除咗我哋前线之外呢，其实处方都有作出一啲工作指引嘅。就话即係如果我哋去執法嘅时候对方系一啲长者啊年迈嘅人呢，我哋呢系先警告后驱赶咁样咯。 系咪都会咁做啊？一般都会咁做。 其实已经系有咁样做噶啦，已经。咁但系咧，拘捕行动嘅时候咧，咁亦都有讲嘅。如果系喺一啲严重，即系喺一啲行人好挤塞嘅地方咧，而你去咁做咧，就唔應該咁樣做啦，應該咧立即做出一啲驅趕嘅，即係或者拘捕嘅行動啊，咁樣咯。 呢、這個就涉及到人流。 咁而佢嘅位置其實而家咧就喺呢個地鐵站啦，係咪？咁真係人流好擠迫噶嘛，然後佢喺度咧，嗰架車其實就即係壓咗好多地方，咁其實真係有造成呢個行人嘅阻塞嘅。咁所以係咪應該？即時去做出一啲咁樣嘅即係執法行動咧。 因为刚才我跟江玉欢谈咧，佢就话其中一个关注点就是那个婆婆行开咗，即系暂时离开之后咧，留喺度看管嗰个亲友，究竟有冇即系收钱啊？有冇买卖啊？咁，但头先我听你所讲，其实就算个婆婆唔行开，佢哋两个人喺度都唔得噶啦嘛，因为你话唔可以请助手嘛，咁 系啊，其实已经系好宽松噶啦，我哋做到好宽松，而引致咧市民觉得好似系应该咁样咯，变咗。 咁但系如果真系讲一个好实际嘅情况，如果小贩可能真系有唔同嘅情况要食饭，或者人有三急要去洗手间咁佢 咪冚埋个档咯。 即系一般就冚晒佢，熄晒佢，冚晒就冇问题啦。咁就 因为冇作出买卖嘅行动啊嘛。 咁就唔存在话可以揾人睇，系冇呢一样嘢发生嘅，系咪咧？ 系。在法例上是不可以有助手的，因为我都说时代不同，因为当时怎样判断它是流动牌还是一个固定牌呢？就是说如果因为以前的小贩呢就是好像担着个锣去卖东西，或者是呢拿着一些泥龙袋，然后呢而且行的时候是抽起好像抽起就背上身那种，我们先叫流动小贩。那既然它是还有是所謂流動，即是說他不會在一個固定地方停留很久的， 只不過停留在那裡作出這個交易而已。 嗯。 那他即是叫做以前叫做原街叫賣。 因為我見 原街叫賣呢才會發這個流動小販牌的。 OK,OK、okay, okay。因為我想講返食環署他的回覆就住今次的事件呢，其實他講法是這樣的。有足夠的證據認為那個男子呢在公眾地方無牌販賣啦，咁呢個明啦，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都明啦。咁他就話以及係未領有有效牌照而烹煮及或者加熱食物作呢個販賣用途。其實呢點係唔重要嘛，樣咁講，只要佢係屬於一個叫好似助手嘅角色就已經唔得啦，唔理佢係咪有冇喺度煮嘢食啊，係咪 啊？ 嗯， 係啊。 但佢嘅回覆嗰度又冇提到話助唔助手嗰個問題喎，見。 我咪話咗佢 即唔 係 一個公開嘅， 一個係已經係一個無牌化，因為如果助手問題咧，就係告嗰個阿婆噶啦。 哦、OK,OK,OK,okay, okay, okay, 但是现在不是的话呢只是告那个在那里做贩卖那个男人咯。 嗯。整体来讲你们是即一般来讲的做法是不是都会要告的话都会充公埋啲物品的，因为今次这个都是关注。 看看你告哪条条例咯。 嗯。 如果你是譬如阿婆在那里的我们告他啦，那、啊、因为他有牌的，所以呢正是呢告他阻塞的啫。 嗯。 啊、那但是如果这一阿婆在那里而獨立一個男人喺度，我唔知道你係咩人嚟嘅，係咪啊？咁咧就會係因為你冇牌，所以我告你無牌販賣。 嗯， 啊，兼夾係喺度阻礙行人或車輛咁樣嘅。 嗯， 咁所以咧就係告佢兩條，而告親無牌販賣咧，都會將個證物咧充公暫時當係即係證物嚟嘅，咁就會沒收咗先。咁佢可以咧上堂去同法官讲，去因即系个情况点，咁咧就判断点样去处理呢啲证物咧，系法官去决定嘅，就唔会用一个执法人员去。如果你一个执法人员做埋法官嗰个角色咧，咁就会引致好多妨碍司法公正嘅一啲问题产生嘅。 OK，OK， 吓，所以好多时候你见到我哋。即係拉咗好多年紀著大人啦，你知唔知去到上庭時候咧，好多都罰得好少嘅，有少至50蚊嘅。 嗯，嚇、啊、，OK。明白，同阿李美少，你傾到呢度先。李美少咧就係食環署職工權益工會副主席嚟嘅，咁繼續聽大家電話，爭取時間。有潘小姐啊，早晨。 誒，早晨。 你好，潘小姐，請講係。 我咧就一個禮拜都要去3次至4次去出。李鄭屋邨那邊探獨居的媽媽的，咁我媽媽都好大年紀，百幾歲，咁跟住咧就我就會沿住長沙灣地鐵站有條通道通去元州商場嗰、那個棚底嗰度過嘅，咁嗰度咧就係、是、會有檔炒栗子，咁就仲有其他賣鹹肉粽啦，又地產唔係又有 sell 電話嗰啲啦，咁。但是我從來未見過有個90幾歲阿婆，有一個坐輪椅賣小物件的阿婆就有。咁你話有個90幾歲炒栗子的阿婆，我咪冇見過。但我見到有個起碼50幾啦嘅嬸嬸喺度炒咯，同埋另外嗰種有唔止一個人做嘅，即係一至兩個人做咯。但係未見過一個90幾歲婆婆。 OK， 但嗰個位半嚇。 都不是輕輕嘢啦，你兩隻手炒噶嘛，我見嗰啲人，你點能夠90幾歲阿婆揸住個鑊鏟企度炒啊？唔係短時間嘅喎，應該。 OK， 但嗰個位本身係咪都人多嘅咧，或者係即係有冇所謂阻礙人流嘅情況咧？ 嗱，佢多數我就一出面向元州村咧，就佢喺左手邊嗰個位嘅。咁嗰個角落位嚟嘅都唔算話太左，左就唔係話太左，但係繁忙時間咧，人流係好密集嘅嗰度。咁、 okay. 就係咁咯。 OK， 好啊，唔該曬。 嘢好似對食環署有啲唔係咁公道咯。 明白，好唔該曬潘小姐，同你傾到呢度啊，時間所限。嗱，食環署都話就住無牌販賣咧，採取拘捕行動嘅時候咧，有必要係檢取相關嘅小販設備咧，同埋貨品作為證據咧，係俾法庭考慮嘅。呢個就係佢哋回覆嗰段提到呢一點嘅。聽日千禧年代時間再見，拜拜。